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呢就有一隻啊青 BB 嘅物体呢就入侵我哋嘅公司。哇真係呢一个我话说呢有一日喺报纸阿生见到呢话有隻游戏啊而家开始喺即係啊出面呢啊大家都。 手机上。 係啊大家都好熱啊都会不停咁样玩嘅一隻游戏咁。咁啊呢隻游戏叫做咩啊 旅行青蛙。 係啊旅行青蛙啊。咁啊我不知不觉之间都留意到呢原来喺公司入面都有一啲嘅同事呢开始就係玩呢一隻嘅旅行青蛙。 係啦就係、是、当其中一个同事就话哎呀我隻青蛙终于返嚟啦跟住其他嘅 BCD 同事就哎呀你都有玩緊啊我都养緊啊佢仲未返嚟啊仲喺度等緊佢三日啦。哇真係估唔到原来呢一隻青蛙喺内地同埋台湾已经好 hit 啦估唔到呢个魔爪已经延伸到本台入面啦。 咁啦不过讲少少啦可能即係有部分嘅听众朋友啊即係可能都有留意到呢个游戏究竟呢个游戏玩啲咩嘅呢咁原本应该就係留返喺星期一晚讲嘅。咁但唔紧要啦都讲 啦。 咁 索性今晚讲啦。 咁讲少少啦咁其实就好简单有少少似即係以往嗰啲咩 探戈池 嗰啲啦。即係啲养宠物嗰类嘅。咁但问题就係呢一个宠物呢你又唔使帮佢处理便便啊 又唔使帮佢执屋啊。俾嘢佢食嘅。 係啦咁总之呢其实佢就每一次佢就会返嚟屋企之后呢你帮佢买一个食物啊好似买个 lunch box 咁上下啦。跟住呢就俾少少钱佢呢咁佢就自己会上路就自己出去周游列国㗎啦。係 啦咁佢返嚟嘅时候呢你唯一得到嘅嘢呢就係一啲手信啦同埋佢寄啲明信片俾你啦。咁而你嘅作用呢就好似你刚才所讲啦你只係可以做几样嘢啫就係、是、收割下啲三叶草借钱啦帮佢執行李啦收下明信片啦同埋当呢一隻青蛙嘅朋友嚟探你嘅时候呢你就负责派手信俾佢哋。 招呼下佢哋啦。 咁 咁而呢一个游戏呢有趣嘅地方就係基本上你其实即係控制唔到呢隻青蛙。 係呀不羁嘅青蛙。 係呀即係呢佢要走你留佢唔住。佢唔走嘅话你赶唔到佢出去。OK, 咁但係呢当佢即係离开之后啦有部分人啦即係我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呢即係我讲緊其他玩家吓。佢哋会有一种即係莫名其妙嘅空虚感同埋喺度期待住隻青蛙返嚟。即係有时候呢可能会即係耐不耐睇下手机啊佢返嚟未呢哎呀仲未返嚟。唔知佢有冇危险呢咁。 但其实嗰隻青蛙系虚拟㗎。係 啦。咁我发现呢即係好多朋友即係都开始有中呢一个青蛙毒啊不知不觉之间。咁因为我自己即係作为一个即係游戏界嘅先驱啦。都 真係第二次緩慢咗步你好似前几日先至下载呢个游戏。 喂你明唔明啊其实我的确系有却步㗎。即系点解我冇第一时间下载嚟玩呢即系虽然呢一隻游戏头先阿 Winnie 讲就话又喺咩台湾啊喺中国啊。 内地啊。 系啊就好热啦。 仲搞到个日本设计呢个游戏嘅公司呢专登希望会设计一个中文版。 是 就系放广大嘅内地玩家。 冇错啦头先阿 Winnie 就系讲啦。呢一隻游戏虽然喺即係中国地区啊台湾地区啊甚至乎而家香港都开始越嚟越多人玩啦。咁但係因为呢就係日文游戏嚟嘅。 冇错啦。 日文游戏呢我係真係会却步嘅。因为真係我一开始问呢个游戏玩咩嘅时候呢咁大家讲完之后话玩日文㗎你哋睇得明咩佢唔使明㗎。 係啊。 就咁揿㗎咋嘛。 读下啲食物买俾佢咋嘛。 係啦咁但係我就係唔得囉。即係我係从来都已经唔系第一次讲嘅就係我玩游戏呢我一 定要明白究竟我做緊啲乜。纵然我知道我係买食物俾啲钱呢个青蛙佢会自己走，咁但係我都要知咁我买唔同嘅食物究竟有啲乜嘢嘅功用先得㗎？ 唔知㗎。 咪就係囉，嗱你哋可以唔知㗎嘛，我唔得。 喔、哦、你一定要有攻略，所以你最近偷偷地下载咗个中文版攻略。 我一定要知道我揀嘅选项究竟有咩分别。即係呢一个系我玩游戏一个、哦、即係 kind of 宗旨，如果唔系我觉得冇咩玩嘅趣味。咁、但係因为呢一隻游戏实在太熱啦，咁再加上我竟然入侵到我哋公司喎。 喔。广大嘅女同事都有喺度养青蛙。 咁我就真系不禁呢就要去即係究竟去体验一下究竟呢个游戏嘅魅力所在在于哪里呢。咁、的确其实啊，当你开始慢慢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呢，呢隻青蛙呢虽然啊佢就老凤呢就系要你服侍招呼佢㗎啦。 系、哦，我又觉得。 喂，咁都唔系，佢拍拍啰柚走咗去噶啦。 咁大前提你要执行李俾佢啊嘛。 咪啦，行李我帮佢执，仲唔系老风要招呼佢啊？去旅行佢唔要自己执行李噶。 你唔使帮佢打你大小二便已经好好啦，系嘛？你肚饿你唔使怼嘢食俾佢。 喂，咁都已经够啦，因为长时间唔喺屋企啊嘛。如果佢真系有街去嘅话，你估佢唔供出去咩？系咪先？咁啊，跟住仲要佢啲朋友嚟要帮手招呼。咁啊，但系的确啊，即系有啲人咧，好似我哋身边有啲朋友啊，又或者系亲人都可能系咁噶啦。有佢喺度嘅时候咧，觉得好烦；但系佢唔喺度嘅时候，又会挂住嘅。 嗯， 啊，即系有少少嗰种心态，其实玩呢个游戏你会捉得到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只游戏咧就系卖舒服嘅感觉，同埋卖嗰个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啊，唔系应该系讲青蛙同埋玩嗰个人，即系。那个玩家之间个关系 系一个虚拟角色同埋真人嘅距离，你咁讲 系啦。咁因为其实嗰个安全感系点样嚟呢？因为你每一次知道啊呢只青蛙咧系会即将要出门口噶啦，你执晒行李俾佢，你又唔知佢会去边，但系佢会俾手信你，佢会寄明信片俾你，所以内地咧有一个词语叫做你心中有蛙，蛙心中有你。 哇， 好矫情啊！ 呢个内地啊， 系啦， 你心中有话， 哇，心中有你，同埋 哇，心中有你啊， 系啦， 意思啊、 即系就算佢去到几多几远，究竟做紧乜嘢都好，佢都系会知道会有翻嚟嘅日，同埋佢会俾一啲明信片俾你，话俾你知啊，其实咧我都系过得好好嘅，虽然我哋唔系经常日对夜对咁样见面啊，而且我哋嘅关系只系在于你执行李俾我，我就会走啦。咁但系呢一种感觉。就好似无形中有一个小小的联系，但是又双方保持一个空间感、距离感， 系 咪好浪漫啊？ 嗱，不过咁嗱，真系具体呢个游戏好玩唔好玩啊？又或者佢成功之处在于哪里咧？真系如果要讲啊，留翻礼拜一晚讲啦。 嗯， 反而呢个游戏我觉得可以讲嘅系咩咧？即系今晚就可以讲下呢一个游戏正正带出点解。即係有一班人呢就係会咁着迷去玩啊。 嗯。 係咪真係反映住呢就係、好多时候我哋好空虚啊。好需要呢就係搵一啲事物呢就係嚟寄托呢。即係嚟话养宠物啊，养宠物你都嫌麻烦啦。养一隻青蛙，呢隻青蛙嗱以前玩嗰啲咩电子宠物嗰啲呢，咁你又可能嫌打你佢又烦。 困身。因为佢系咁哔哔哔哔哔叫你食嘢， 系啦，跟住你屙咗嘢之后，你唔帮佢扫嘅话，佢又病又会唔舒服，唔舒服又会死嘅。 系 咁啊，而家唔使啦，呢只青蛙话你知佢又唔会死，你理佢嘅限度系非常之少嘅啫。但系咧又有一种咧即系联系感觉， 系啦， 有一种嘅心灵嘅寄托。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系咪即系有时候我哋真系太过空虚、太过孤寂同埋太过冻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啊。人同人之间相处应唔应该要有距离嘅存在呢？ 嗯， 我个人认为系有需要嘅。嗱即系呢个亦都好多男人一定会同你讲系你俾啲空间我啦，你俾啲空间我啦。 吊颈都要透下气啦。 咁嗱，我唔知啊，女性代表啦，Winnie 啊，你觉得需唔需要呢？ 我自己系一个好需要私人空间嘅人。 系， 我系咪好唔女仔啊？ 咁样讲。 通常呢自己需要呢其实男女都系有呢一个需求嘅。好多时候系对另一半啊或者对身边嘅人呢觉得你使乜有咁多空间啫，我仲俾唔够空间你咩、 哦、 反而系咁样啊。 咁就睇下系个心灵嘅空间定系实际上嘅距离空间喎、啊、真系。 系啊，咁但你系要嘅系讲緊实际上面嘅空间定系真系心灵空间呢？ 心灵空间，因为好似例如中学嘅时候啦，你系咪读男女校 㗎？系啊。 男女校通常会见到一个情况呢，就系、是、小息或者系午饭时间过后呢，就会有啲女同学呢去洗手间一定要孖住去，或者两个以上。 系喎，好鍾意翘埋手啊。 系啊，我哋一起去厕所啦。 咁点解呢？ 我都唔知啊，因为我惯咗自己去。 你有冇试过先？ 有，即系当有朋友邀请嘅时候，咁如果咁啱我都需要去嘅时候，咪一起去囉。 咁但系你去到都系其实喺门口等 嘅。都系排队嘅啫。咁但系觉得会有个人陪住你，个感觉会比较安心啲啦。同埋可能嗰个年纪嘅小朋友可能都需要一啲安全感。 但系你讲起真系去厕所呢一样嘢，我都曾经有印象，即系有女仔呢身边一啲嘅女同学啊、 嗯、 因为冇人陪呢就要话哎呀咁我一阵间先。真系有㗎喎、哦。 个膀胱会唔舒服喎、 哦。但系我又觉得女仔喺忍耐呢一方面呢又真系好奇妙㗎、哦。 你又讲得啱。 係啊，即系佢哋仿佛好似等等下又突然间唔急㗎喇、哦。我唔知点解可以咁㗎喎。咪你唔系急嘅咩，我觉得哦又突然间好似唔急啦阵间先呢。 我都明白，因为嗰个不安感呢好多时佢哋可能担心驚被孤立或者是得自己一个人、啊、即是好像分组的时候呢明明是只是可以两个人一组啦，有些同学呢硬是会举手就说先生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一组啊，但其实全班同学双数呢做什么无啦啦要玩三个人一组啊。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些不明白，但是大个的时候可能是那种怕孤独啊， 嗯， 系啦，咁但系好似而家我哋刚才所讲嗰啲养青蛙游戏咧，一个只青蛙就会陪住你，同埋你每一次都会知道青蛙去咗边度，而青蛙一定会翻嚟，嗰一种联系感啊，会有个安心感，所以我开始有少少明白点解养青蛙咧会成为一个热潮啦。 不过咁其实咧我就即系喺度谂咧，其实呢个距离感咧对你身边嘅人咧系唔可以划一用同一个嘅即系标准。嚟去测量嘅， 啱， 因为咧呢一个真系好因人而异。 嗯嗯， 正如头先阿 Winnie 讲咧，嗱，讲翻真系读书嘅时候去厕所嘅例子，有啲女仔咧就真系冇人陪嘅话咧，情愿唔去。咁、 嗯、 好似 Winnie 呢一啲咧冇人陪嘅话咧，佢有需要就自己都会。 系啊，我身体比较重要啲。 系啦，咁即系嗱，呢一个真系嗱，你同你身边嘅朋友相处咧，你就要去自己去感受，究竟你同佢之间嗰个距离感可以保持到几多？或者係幾遠，因為呢對於某啲朋友嚟講係真係好需要，而且呢當你發現呢原來你同佢嘅距離呢稍微遠過佢期望嘅話呢，佢就會覺得你係咪已經即係同我冇以前咁 friend 啊嗰種。 係啊， 因為我講起嗱嗰陣時候呢，我曾經喺大學讀書嘅時候呢， 嗯， 就有個即係所謂嗰啲酒肉朋友啦，因為當時咧，我哋喺呢一個大學咧，就成日都會搞呢一啲嘅 house party 啊。 哦， 咁咧真係好誇張，我唔知由幾時開始咧，即係邊一年邊一月，唔知邊一日開始， 嗯， 就係有一晚就係週末嘅時間，唔知邊個同我突然間講起就話，我全部都夠歲數啦，我哋咧一於就搞個 house party， 買酒翻嚟飲，我哋又玩通宵咁樣嘅。咁啊，好开心啦！咁对于我嚟讲，当时都好新鲜嘅，因为我以往真系好少玩呢啲 party 嘅。 嗯， 咁跟住佢哋咧，真系唔系人咁品嘅，一买咧系买几 pack 啤酒啊，一 pack 系卅几罐嗰啲。 哇！ 真系 断商计，真系 断商计，即系一晚系饮过百罐啤酒，你入边有几多人咧？ 几多个人咧？系咯， 嗰阵时候系得十零个人嘅啫，嗱，仲要未计其他啤酒以外嘅饮料啊！ 哇！即系饮到肝都烂，谂下都觉得， 谂 下 觉得 我肝有啲痛添。 所以你见到咧，通常呢啲 party 开完之后咧，系真系嗰个状况系可以好混乱噶， 尸横遍野。 尸横遍野之余，仲要系有啲人咧，又唔知点样周围劏啊，真系。 系啊，你又要照顾住，但系自己又要晕紧咁样。 你又唔想 第二日个头又痛到爆炸咁样。 咁 但系咧，有啲朋友就真系好乐此不疲嘅，因为有一个周末开始之后咧，就觉得哇好玩正。自此之后咧，就每个周末咧都话要搞呢啲咁嘅 house party 啊，咁每个周末咧都要有一个朋友就供个地方出嚟咧，就俾大家玩啦咁。咁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头嗰短短几个月咧，其实大家都觉得 OK 嘅。 嗯。 但呢一种咁样嘅生活咧，即系每个周末都有，甚至乎有时候一个周末咧，啊礼拜五玩完之后，礼拜六又嚟。咁咧，跟住咧就有啲朋友开始就觉得感觉疲累啦，同埋开始咧就会谂，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件事系开心、啊，即系过瘾， 识下朋友， 识下朋友系咪？咁但系后屘呢一件事，其实你发现，咦，嚟嚟去去都系嗰班人嘅啫嘛，冇咩新朋友加入噶啦嘛， 同埋你嚟去去都系冇咩嘢做，就 系 饮， 系啦，同埋你玩嚟玩去嗰啲游戏都系嗰啲游戏噶啦，系咪先？倾嗰啲偈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咁嘅偈噶啦，你估真系个个礼拜都大起大跌咩？系咪先？咁跟住开始有部分朋友就话。其实咧，我哋而家呢一个咁嘅 party 进行咧，系咪有少少为做而做咧？咁、开始有啲人咧就，哎，不如今个礼拜唞下得唔得啊？ 哇，都几婉转下喎，佢讲得。 系啊，因为其实讲真，除咗头先阿 Winnie 讲啊，即系相干之外啊，咁你执屋又有一个烦处啊，喂，钱又有一个烦处，你下下买咁多、啊，你唔系简简单单买一 pad 之后，大家慢慢吹水倾偈嗰种、啊。咁跟住后屘有啲朋友就开始话，喂，不如我哋唞下啦，咁讲到个唞字咋，咁咧有少部分即系头先我哋讲话咩乐此不疲嗰啲嘅朋友咧、啊，就忽然之间咧就喺度即系面有难色咁样样话吓咁啊唞咯。 哦， 咁你已经咧睇得出啦，其实佢就即系而家事过境迁之后谂翻咧，即系对佢嚟讲啊，原来每个礼拜搞个咁嘅 party， 将所有人咧联系埋一齐咧，系一个成就嚟嘅，系一个人生目标嚟嘅，真系嗱，你唔好理个人生目标几长远先，佢每个礼拜有一个，而每一个礼拜佢能够达成嘅话咧，对佢嚟讲有一个好大嘅满足感。 系、我成功咁联系到一班朋友同我玩一晚。 冇错，而当咧咁简单嘅一件事，你喺佢身上面掹走之后咧， 我哋嘅友谊变质啦。 系，竟然系会有一种咁样嘅错误嘅谂法啦， 就一下清脆嘅玻璃声。 系啦，闻。牙出嚟咁样样，即系所以咧，我哋后屘就发现咁长此落去都唔系办法，系咪应该要谂个计仔嚟帮一帮佢？ 系咯，结果咧点样啊？ 结果就系介绍个女仔俾佢识。嗱，因为真系嗱，呢、这、一个就系、是、啦，我觉得嗱，呢、这个未必系一个最好嘅方法，但系个 concept 系点样样嚟嘅咧？ 嗯， 就系佢喺呢一方面，佢觉得自己个价值系否定自己啊嘛。 哦， 我哋就帮佢建立。喺其他方面建立，咁咧当佢寻找到自我价值嘅时候咧，佢自然就会放生身边嘅其他人噶啦， 同埋有第二个人依赖佢，佢就觉得自己好有价值， 系啦， 就唔需要依赖其他朋友啦， 冇错啦， 好好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记得之前咧都睇过一啲嘅研究啊，咁、曾经喺日本都做过啦，访问嗰啲嘅职场男女啊，咁、咧有七至八成嘅即系在职嘅男女咧。都话对呢一个职场嘅人际关系咧系感到烦恼嘅，当中有超过七成嘅人咧，甚至乎系话咧自己系唔擅长喺即系其他人面前讲嘢。咁、证明咗即系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可能咧唔识得喺人哋面前点样表达自己， 或者系点样拿捏同同事之间嘅关 系 啦。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系点样样咧，即系可能好似我自己咧，身边有一啲嘅在职嘅朋友啦，咁佢哋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喺职场上面碰壁嘅原因就系因为。例如好多时候淨係挂住讲自己嘅意见啊、即係例如话件事应该咁样做喎、你有冇理由咩啦咁样处理嗰件事啦咁样嗰啲呢。咁一嚟呢就可能就係挂住讲自己嘅睇法啦，冇理到人哋嘅感受啦、其次呢就可能明明唔关自己事嘅，有时候又会咁样叉隻脚埋去嘛。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啊，我即係身边有啲朋友呢曾经试过系点呢，即係可能例如话去 pantry 咁样啦、原本想攞块饼干食嘅啫，跟住见到咧，隔篱有两个同事喺度讲开啊，啲公司嘅嘢啊，明明唔关佢事嘅，行过去咧就话：哎呀，你咁样样唔得噶，你应该咁样样，咁样嘛。咁咧仲要喺度话人哋咧，你做得唔好啊，呢一度做得唔够好啊，难怪老细咁样样睇你啦，嗰啲咧。 咁啊，搞到咧原本倾偈嗰两个同事咧都搞到异常尴尬。 系你心谂，点解好似唔系好关你事嘅喎？ 系啦，咁啊慢慢咧，其实佢都好莫名其妙噶。啊，究竟点解即系身边嗰啲同事开始好似即系有少少啊疏远自己嘅咧咁样样？ 但系其实由另一个角度睇咧，嗰、那个即系所谓插嘴嘅同事咧。个出发点其实系好嘅，咁因为起码佢见住你，好似个方法可能做得唔啱啦，咁走过嚟可能俾少少建议你啦，咁但系可能喺听嘅人眼中会觉得你做咩叉只脚埋嚟咧？咁点样定义其实佢系好心啊，定系即系做咩做嫁娘啊咁样咧？ 其实系啦，善意就系善意嘅、往往就好多时候咧就系唔识得去拉紧嗰个距离感嘅问题，因为往往真系噶嘛，头先我哋讲啦，莫讲话系同呢一啲即系三唔识七啊，或者唔系好熟嘅同事。相处啦、你同至亲啊都要摸好耐先至摸到。咁去到职场上面嘅话咧，有时候真系嘅，即系我身边有啲即系好似例如话有啲真系高手嗰啲咧，你会发现咧喺适当嘅时候咧，佢哋又讲适当嘅嘢，有时候佢想表达自己意见咧，婉转得嚟，但系又中 point 嘅， 同埋又有效嘅、 又有效嘅，因为有啲人你知啦，明明好似好避忌咁样样啊，好忌讳咁样样咧，搞一大轮都讲唔知佢想讲。啲咩嘅，有啲咁嘅人噶嘛，系咁有啲人咧就即系甚至乎已经系选择呢个放弃添，即系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见过。 系算啦，与其揾你帮手，不如我自己做埋佢啦。 自己做埋佢啦， 费事又烦到你啦，我又唔知即系要你拜托你又唔好意思，又好似要还个人情俾你咁样。 有啲就可能已经系拒绝再去同你去沟通啊，即系例如话同你讲都嘥气嘅，即系因为知你实唔听噶嘛，咁啊费事就可能系讲完之后你。就喺度黑我面啊，甚至乎又系同其他同事喺度唱啦咁，咁所以咧，明明即系你处理手法上面有问题嘅嘢咧，我都唔会去提出。又或者系有啲嘢咧，老细呃落嚟嘅，明明你觉得嗰件事有更好嘅方法，你觉得唔认同老细嘅做法噶啦，你选择放弃唔同佢讲啊，跟住咧你把口咧都系话哦，好好冇问题冇问题，但系其实你嘅心咧系极不满意咁样去处理嗰件事噶嘛，即系嗰个已经系一个好叛撇嘅态度嚟添噶啦。咁当你用呢、這个咁嘅心态咧，系工作做嘢嘅时候，试问又点会做得好咧？ 系咁，同埋呢一个咧，就当然就系嗰个关系上嗰、那个距离感，咁叫做比较远啲啦。根本就系大家沟通唔到，两个真系唔啱嘴型嘅。但系另一个咧，更加比较湿滞嘅情况咧，就系两啲同事太 friend。所谓嘅太 friend 就系咧，好似例如我同乌嘉伦咧，我上司咁样样啦。咁我哋，但系我哋又好熟嘅，咁好多时候，哇！我哋假设啦，我哋两个都系女仔，又一齐出去旅行啊，又一齐 shopping 啊，放工之后，咁好多时候到真系我要做嘢嘅时候咧，有时候你未必肯俾嘢我做，又或者当我真系做错嘢嘅时候咧，你未必肯挂我嘅。 哇！你咁样讲，我想讲话调翻转。 咦咦， 因为咧，我真系正正有一啲嘅friend 咧，咁咧佢就做一啲嘅文职工作啦。咁咧喺公司入面咧，咁其实咧佢就同佢嘅上司咧都几大粒下嘅上司，仲要系真系 friend 嘅。咁咧我有时候咧仲听佢讲咧，就系话放工嘅时候咧会同个上司啊，可能系即系一齐食饭啊，参加啲唔知咩兴趣班啊。 系。 咁啊，有时候又或者会讲下。电话分享生活上面嘅种种嘅即系困难唔开心啊、感情问题都讲嘅，咁你喂上司同你讲得感情问题、你话系咪都起码有啲交情先？ 系系系。 咁但系有时候咧，即系公还公，私还私。 系。 咁当咧喺私人嘅时间，大家倾偈对话嘅时候，你不自觉有时候都或者会讲起工作上面嘅嘢噶嘛。 啊、 即尤其是公司入面啊，其他人嘅嘢啊嘛。 哦、 大家知道阶级唔同嘅话咧。收到嘅料好唔同啊，有好多嘢老细听唔到，做靓嘅会听到噶嘛。 哇，点解咁听落去咁似嗰啲告俾皇上嗰啲枕头状嘅？ 嗱，佢就唔系刻意想话告状嗰啲，冇嘅。 系， 但系有时候当老细问到你嘅情况之下，因为你唔知道究竟佢系一个上司嘅身份问你，定系一个朋友嘅身份问你，系咪啊？咁于是乎佢问起你嘅时候咧，咁你点答咧？ 哇！ 因为我就我又好坦白讲，佢讲翻呢件事俾我听嘛。我听到之后，我就即刻皱一皱眉，我话：喂，你同你老细讲咁多嘢，其实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系咯，同埋其实喺其他同事眼中见到你同个上司咁 friend， 哇，你肯定有啲身边嘅大红人啦、啊、叻啦，我会专登去疏远呢一啲所谓嘅同事咯。 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就话你其实系咪应该要保持翻一个应有嘅距离感觉咧？ Yeah.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即系可能最后屘吓、啊、会有一个反效果嘅出现、啊。 系一嚟就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嘅情况，就系、是、其他同事会觉得你系咪即系埋堆啊，专登去擦老细鞋啊，咁就会专登疏远你，唔同你玩。而第二个情况就系咧，主管即系或者上司啦，其实即系某程度上都系有个身份上嘅一个差别。咁好多时老细可能未必样样嘢即系接收晒嘅，可能半君如半虎，有一日佢会觉得你讲嘅嘢唔啱听嘅时候，就可以一脚踢走你，又或者会觉得你讲嘅嘢好烦。咁就唉，知知啦，真係。 係，不过我觉得就咁，其实有多时候呢都係要去掌握到呢一个距离感呢，都好取决于究竟你平时即係嗰个态度同埋讲嘢嘅时候用嘅字句。即係呢两个真係 key 嚟㗎啦。态度嗰方面，即係嗱，因为有时候呢你真係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我同佢讲呢一番说话，即係同呢一个对象讲嗰番说话，会唔会距离太近呢？明明唔关你事嘅嘢，你会唔会干预太多呢？即明明可能系你自己一啲嘅个人感受，对方未必有需要接收嘅话，你有冇必要真系要强加诸要讲俾对方知道呢？首先问一问自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要反省嘅就系话，亦都不能够就系话一路斩脚趾被沙虫，就系、是、完全唔提啦。既然系咁嘅话，咁我哋咪保持距离咯，应有距离。咁但系保持个应有距离，又唔等于系拒绝沟通啊！ 就未至于每日 high bye 嗰一只关 系。系啦，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两难题，今日咧有啲咩要考考大家咧？ 呢一条咧，连我自己都考起自己， 咁犀利， 我到而家都谂唔到呢一条题目，我应该点样答？不过我问咗你先， 系 问题就系、是、你宁愿。暴露你自己所有思想俾所有人，即系话你同人倾偈嘅时候，对方一定会知道你心嗰句系讲咩嘅。 嗯， 系呢、這个其中一个选项。 思想啊， 系啦， 我以为私人照片啊，你要暴露你自己嘅思想俾所有人 看。有咩问题啊？ 有咩问题啊？ Facebook、都系大把啦。 系咯， 系另一个定系你要一世唔可以着衫、 okay ， 但系咧你可以完全保持你自己嘅私人。 嗯， 系啦， 谂谂先。一个咧就系、是、完全思想暴露，一个咧就系、是、 身体暴露。 身体暴露 系啦， 我又觉得唔算好难。 系， 我觉得唔算好难， 因为你行得正，企得正系嘛。 唔系、啊，我揀身体暴露。 咦， 我会选择暴露身体而唔系暴露思想、啊。 但系一出街嘅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你系暴露狂。奇怪嘅人， 但系都系一开始啫。你见 当你出咗名嘅时候， 系啦，你都知呢个人系唔着衫噶啦，又唔着裤噶啦，有啲咩未见过啫？ 即系嗱， 头嗰一个星期可能好轰动，其实你讲嘅轰动咧，都只不过系你嘅左邻右里嘅啫。我唔相信。 但你嘅出入范围唔会净系喺你屋企嗰栋大厦噶嘛？ 我知道，咁但系嗱，除非即系。即系我唔知啊，除非你话媒体大事报道，我当真系媒体大事报道咁先算啦。 天体乌加伦赤裸去翻工， 系啦，咁嗱，即系最多咪一个星期嗱。首先个前提系我系咪会俾人拉嘅先？ 假设唔会 嗱，假设唔会啊嘛，即系我当你可以自由出入啊，系咪先？一个星期媒体都唔理你啦，你嘅左邻右里都见怪不怪，最多佢见到你仲系话呢个人又唔着衫， 会揞住自己嘅仔对眼。 系啦，跟住佢咪运路行咯，即系基本上你系最多冇乜人接触你咯，但系就系咁咯，大家已经见惯咗啊。即系嗱，例如话你落去街市买餸，阿菜档阿姐啊，又或者鱼档嘅阿 uncle 啊咁样，咁佢见到你，佢都照样做你生意噶。 哦， 系咪先？佢唔会因为你冇着衫而唔做你生意噶嘛？系咪先？ 但系我觉得呢个上咧，呢、這个设计咧有啲。性别上嘅难度，因为你系男性、 啊， 男人大赤膊都已经有咩问题，而家只系少埋条裤啫嘛。咁但系女仔系 都紧要噶，讲下讲下，喂咩唔紧要啊？ 你打大赤膊咁样，嗰啲朋友都冇所谓噶，咁而家只系。争个连嗰条裤都搣埋啫嘛！ 其实我觉得咧，男女咧就唔系最大嘅分别，因为其实只要你嘅思想一 諗通咗嘅話，你肉體展露呢、你真係諗一諗啊，係第一步嘅咋、 啊、 之後你過咗嗰關之後呢，基本上即根本就唔難接受呢一樣嘢，我覺得啊，咁、啊、但係你講思想暴露呢就好大件事喎、 啊、即你對住老細嘅時候，佢俾一樣嘢你做嘅時候，然后当你口入面话 OK， 然后心入面嗰句有冇搞错，又俾我做老细政战格咁样，呢、这个句子就会浮现出嚟俾你老细睇到。 系啊，即系呢个嗱，正你只不过系讲冰山一角嘅例子， 嗯、 你讲紧如果思想暴露嘅话咧，系、啊、你打后嘅人生，你系层出不穷。嘅唔同你思想入面嘅一啲嘅动态啊、形态、体态咧，系展露俾人睇。嗱，即系嗱，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哋思想系可以形象化嘅话吓、 嗯，好， 你假设你每一日咧，都有个唔同嘅体态走出嚟，因为你嘅思想会转变噶嘛，你嘅思想形象化嘅话，嗯、你个体态会不停转变噶嘛， 系， 你系唔同嘅体态都俾人睇、哦。咁我就觉得喂，咁系咪蚀底好多先？如果相比之下，你如果你讲紧肉身嘅话，你嘅体态、嗯、我睇咗之后，我唔会变噶啦嘛，我系丑样嘅体态就系丑样嘅体态噶啦嘛，系咪先？ 但系你可以保存住你自己思想嘅私隐 系 嘛？ 系啊， 呢、这个比较重要对于你嚟讲系， 绝对系重要好多、 哦。 因为你谂下嗱，你同唔同嘅人相处又有唔同嘅睇法，即系无论嗰个睇法唔一定系负面啦。有时候我想赞一个女仔啊，哇，就靓女、啊， 嗯， 你都未必想赞出口噶嘛，你可能我心入边。自己谂，哇，真系点解咁索嘅咧？咁你唔会想讲出口。 可能个靓女就会因为你呢个称赞而拧转头，然后对住你笑。 你以为真系咁样睇？有啲女仔可能见到，哇，你个人咁污秽嘅一个人，系啦，变态。 好人睇下你系咩人啦、 啊。系啦，咁多人都睇你系咩人啦、啊，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喂，即系你谂落嘅话，我就认为其实思想裸露咧，个、伤害真系大太多啦。 哦，我又觉得我真系会拣宁愿。大家都知道我谂咩嘅人、哦， 系 因为女性咧一嚟即系对于身体嗰个保护性系比较大啲啦，即系我觉得自己系个羞耻感系远比于我大家所有人知道我谂紧乜嘢， 嗯， 系啦，咁同埋其实你只要你个谂法未至于系好淫亵啊，或者好不当啊，或者另一个角度咁讲，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点谂嘅时候，你更加会约束住自己。唔可以諗一啲唔好嘅嘢，或者係淫邪不当咁样。 喂，但係冇得約束㗎，因为思想呢一样嘢呢本身係 free 嘅。 喔、 哦。即係你越係唔諗呢係越係諗㗎。你剛才你讲话我就係唔諗嗰样嘢，你已经係諗緊，所以你先至要諗住唔諗㗎嘛。哦、你明唔明啊？ 所以你嗰个对话抱抱嘅时候，我要令自己唔好咁样咁，咁就会走出嚟啦、 啊。你已经走出嚟㗎啦嘛。同埋呢样嘢呢就係随住你嘅人生阅历啊，你一开阔咗之后呢、收唔到㗎。即係嚟话你嘅思想係因应你可能举例你过去曾经睇过嘅事物。呢一样嘢你睇过嘅话就烙印喺个脑入面㗎啦。随时个记忆突然间要翻出嚟嘅话就翻出嚟㗎，即系一个 trigger point 嘅啫，揿个掣突然间着咗，你不停咁样喺脑入面 loop 嘅话呢，你控制唔到啊，你话喂唔好諗啦唔好諗啦，咪真係继续諗囉，件事系咁样样㗎嘛，所以唔关事，我觉得即系除非啊吓，你嘅人嘅思想系真系好单纯。 我太纯洁啦， 系啦，单纯到一个位就系话，首先好表里如一先啦、即系你嘅言行同你嘅思想系好一致嘅、我赞一个人，我赞一个人，我讲句唔该，我系讲嗰句唔该，咁啊冇多余嘅一啲嘅想法嘅，咁我觉得嗱，首先呢一个第一点先啦，跟、住第二点嘅就系咧。佢个思想咧唔会话系好多古灵精怪嘅想法嘅，嗱呢啲古灵精怪想法咧，唔系净系讲紧话咩一啲好即系猥琐啊、淫亵嘅谂法，唔系呢一啲，系你本身即系个想法咧系好正向啊、白纸一张啊、不屑人间烟火啊。咁但系我好坦白讲，呢个世界上面存唔存在一啲咁嘅人咧？ 有啊 ，B B。 BB 咯，因为佢未学识啊嘛，未接触到啊嘛。人长大嘅话咧，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接触同埋涉猎到嘅。 嗰张白纸点都要玷污咗少少。 唔系咯，而嗰一个玷污咗少少嘅黑点咧，系只会越化越大。系啦，嗱，其实都仲有一种人咧，就系唔介意就系暴露思想嘅。 系咩人咧？ 就是、佢真系完全唔介意话俾人知佢系一个 超级大 衰人。即系完全唔介意话俾人知，我就系谂嘢系咁噶啦，我就系谂嘢系好污秽啊，又或者我系中意咧 粗俗啊， 系啊粗俗啊，个心入边咧系中意闹人啊，或者赞人啊，即系完全唔介意人哋点样睇佢嘅内心。 哦， 如果系咁嘅话咧， 咁就可能会选择系前者。不过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咁样样咁唔介意俾人睇嘅话，咁我諗佢都唔会介意俾人睇佢身体囉。我真係咁觉得。 我系真小人定真天使呢？ 应该系小天使囉。 打啫。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